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。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电话6785-6677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？FM 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。 130余味本草，1258道酿造工序，每道工序仅1块钱。窖藏特酿董酒1258，国家秘密技术酿造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，今晚我们说电影，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，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，幸好我们还有电影。梦想与现实，傲慢与偏见，冷酷与温情，慈悲与怜悯，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。 今晚我们说电影。 湮灭是一部美国科幻惊悚片，由亚历克斯·加兰执导，娜塔莉·波特曼、詹妮弗·杰森里等联合主演。影片根据杰夫·范德米尔所著《遗落的南境三部曲》的首部同名小说改编，讲述了生物学家丽娜为调查丈夫曾经的遭遇，她自愿加入了科学考察探险小队，去研究美国一块领土被简易隔离的生态灾害区域的故事。影片于2018年2月23日在美国上映，4月13日在中国上映，最终在中国获得了8500多万人民币的票房成绩。大家晚上好，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，我是英超。今天我们在黄金强档单元一起来分享的是影片《湮灭》的故事。这部影片改编自《遗落的南境三部曲》中的第一部，作者杰夫·范德米尔凭借这部小说成功拿下2014年星云奖，打败了同年入围该奖项的《三体》。美国好莱坞的电影人们将小说中梦幻超脱现实、精致到可怕的景物用视觉呈现给观众，便成为了今天我们要为大家讲述的影片《湮灭》。导演亚历克斯·加兰已经不是第一次执导科幻类影片，因此对于影片的内容呈现的把控游刃有余，将物理、生物学以及哲学相结合，用百变的色彩、物质形态和迷幻华丽的景物为观众呈现了一场视觉盛宴。电影剔除了小说中人物复杂的心理活动和支线故事，结合后两部《当权者》和《接纳》，把小说《湮灭》没交代的谜题在电影中具象表达出来，再加上视觉艺术上的呈现，可谓是美妙绝伦，又不失文艺腔调。好的，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分享这部影片吧。 流行、时尚、电影院线说了算， 话题、谈资、电影票房说了算， 热门佳作、潮流新宠， 影展巨制，再铸辉煌，黄金强大。 丽娜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一位生物学家，她的丈夫凯恩一年前参加军队的秘密行动，从此音信全无。丽娜认为丈夫已经命丧战场，却找不到任何的证据。一个周末的下午，丽娜正在家中粉刷墙面，忽然看到丈夫凯恩出现在门外，她激动地冲上前和凯恩紧紧抱在一起，却发现眼前的丈夫像变了一个人一样，忧郁阴沉，一言不发。随后凯恩静静地坐在餐桌前，丽娜站在他的对面。 没人知道你们的部队去了什么地方，我问了所有能问的人， 我全都问过了，他们的妻子跟我一样什么都不知道。是秘密任务吗？ 嗯，可能是。 到底什么叫可能是？ 好吧，秘密任务应该是。 又去了巴基斯坦。 我，对不起。是什么地方，还有是干什么的，我都不知道。 这怎么可能呢？那里，那地方暖和吗？有下雪吗？那里的人说葡萄牙语、斯瓦西里语还是普什图语。你回来多久了？ 我不知道。 怎么回来的？降落在哪个军事基地？ 不知道。 那你部队其他的人呢？有跟你一起回来吗？你总得告诉我发生了什么吧？你像人间蒸发一样消失了12个月，我应该得到比不知道更好的解释吧？ 这重要吗？ 丽娜走过来坐下，握住了凯恩的手。 凯恩，你是怎么回家的？ 从外面走进来。 从房子外面？ 不是，就在那个房间外面，那个有床的房间，门开了，然后我看见了你。我是认识你的，熟悉的脸。 丈夫凯恩莫名其妙的语言吓坏了丽娜，可接下来却是更可怕的一幕。凯恩毫无预兆的突然开始抽搐吐血，丽娜陪同凯恩乘救护车前往医院，途中被两辆警车拦下，两人被带到了一个秘密的基地中。丽娜更被注射了镇静剂，昏睡了过去。当丽娜醒来时，眼前站着心理学家温特瑞斯。 你现在肯定特别难受吧？是镇静剂的副作用，之前给你注射的。你先坐下。 你是谁？ 我是温特瑞斯医生，一个心理学家。 为什么我会跟心理学家谈话？这里是精神病院吗？ 不是。 那不然呢？我在哪儿？我的丈夫在哪儿？ 你曾经在军队服役过7年。 我只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一名教授，我想知道我为什么会在这个该死的地方。 你研究的领域是细胞遗传基因程序的生命周期问题。 我丈夫在什么地方？ 好吧，我也想谈谈凯恩中士。他是什么时候回家的？ 我要和律师的。 律师可管不着这里。他说过是怎么回家的吗？ 没有。 那么他不在的这一段时间里联系过你吗？ 没有。 他回来之后有没有跟你说过任务上的事？ 没有说。 那么他出差之前呢，有跟你说过他要去哪里做什么事吗？ 他没说过，我也从来不问。 可是你会定期向他部队的指挥官询问他的信息，但是半年前你就没有这么做了，这是为什么？以为他死了，该放下了，可是放下没有那么容易吧？ 我没放下。我回答完你的问题了，该你回答了。 你的丈夫他就在这儿，他病得很严重。 有多严重？ 多器官功能衰竭，体内大量出血。 他肯定是暴露在了某种辐射下，或者感染了病毒。告诉我他去了哪里，做了什么，这样我才能够帮得到他。 随后温特瑞斯带领丽娜来到基地的侧翼，眼前是一片被神秘光晕笼罩的空地，一道奇异色彩的屏障阻挡在光晕之外，绚丽神秘，丝毫不像任何地球上存在的事物。接着温特瑞斯为丽娜讲述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。 是宗教意象 还是外星人世界？ 高维度空间，我们猜测了很多可能，但是没有结论。这东西3年前开始扩散，根据黑水国家公园报告，那里有座灯塔被神秘物质包围了，他们称为闪荒。有个公园管理员进到里面去调查情况，就再没有回来。这事儿被定为机密， 之后我们尝试从陆地、从海洋靠近那里，派无人机、动物还有军队进去，但是都无一生还。那里的边界在膨胀，向外扩张，目前它只是侵蚀了人迹罕至的沼泽地。我们以化学物质泄漏为借口不断后撤，但恐怕用不了多久，几个月后它就会扩散到我们现在的这个位置，然后慢慢地吞噬掉我们的城市、国家，甚至全世界。 刚刚你说无一人生还，但是有人回来了呀。 没错。 丽娜走上甲板形状的基地天台，结识了三位女科学家：急救人员安雅、地貌学家谢帕德和物理学家乔西。从他们口中，丽娜得知六天后，他们三个人和心理学家温特瑞斯即将进入神秘的闪谎。丽娜向他们隐瞒了自己与凯恩的关系，为了能为丈夫做些什么，丽娜申请加入他们的队伍。六天后，全副武装的五个人进入闪谎，他们的通讯设备电源都显示正常，却无法将信号传送出闪谎。五人继续向前行走，行至一所废弃的房间，一只鳄鱼突然从房屋冲出，扑向乔西。多亏丽娜及时举起冲锋枪，从鳄鱼口中救下了乔西。丽娜查看被杀死的鳄鱼的口腔结构，惊讶地发现竟然长出了参差不齐的鲨鱼牙齿。然而鳄鱼和鲨鱼是不同的物种，无法杂交，这种结构无法得到科学的解释。五个人来到了曾经军队人员驻扎过的基地，基地周围到处是七彩斑斓的神秘菌类，形状酷似恶性肿瘤。在基地的桌子上，他们发现了一个记忆卡，上面写着留给后来的人。乔西把记忆卡放入他的设备，放出一段视频，视频中一个人正用刀子割开一位战友的腹部，其中的肠子在像生物一样不休止地爬行，而拿刀子的人正是凯恩。半夜，丽娜难以入睡，到楼下找到正在站岗的温特瑞斯。 你没事吧？我当时本来想说，你想瞒着队友们你和凯恩的关系，这主意恐怕并不怎么好。但是看到那段视频以后，天哪，还真不好说他们会怎么想。 为什么我丈夫自愿加入自杀性任务？ 你这样看我们的工作，把这当作是自杀吗？ 你肯定也分析过、评估过他，他肯定说了些什么。 你现在是在向我做心理咨询？ 是的。 作为一名心理学家，我会说你是把自杀和自我毁灭混淆了。我们没人会想自寻短见，而是想要去进行自我毁灭，用某种方式毁掉自己的生活。我们喝酒，我们吸烟，我们毁掉稳定的工作，一段幸福的婚姻。但这并不是深思熟虑的，不过冲动使然。或许你比我更会解释这个问题。 这话怎么说？ 你是个生物学家，我们的基因有自我毁灭编码吧？而且每个细胞都有吧？ 草坪上突然一声巨响， 什么声音 惊醒了其他三个人，所有人走下楼来查看。突然一只熊从草丛里钻出来，迅速拖走谢帕德，消失了踪影。第二天清晨，剩下的四个人产生了分歧，安雅不愿意再向前行进，但温特瑞斯执意要前往灯塔。原来温特瑞斯患了癌症，这次来是抱着必死的赴死决心的。丽娜说服了安雅去灯塔，可能比原路返回能更快回到外界。于是四个人再次启程，行至一处丛林，他们发现了谢帕德的鞋子。于是丽娜独自一个人深入丛林，希望找到谢帕德的踪迹。在丛林中，他看到了两只完全相同的鹿，他们做着完全相同的动作， 只是其中一只看起来是由怪异颜色的细胞构成。在丛林深处，丽娜发现了谢帕德的遗体，她返回向众人报告自己发现的情况，继续前进。他们发现空地上树立起很多植物，而这些植物枝条纵横交错，形成人的形态。乔西一边看着植物，一边和丽娜交流起来。 一开始我以为通讯信号被闪晃阻挡了，所以外界收不到里边的人用设备和我们联络，但是从外面看到这儿七彩一团，是光波被折射了。通讯信号也是这个道理，不是没有信号，是被折射干扰了。把你手里的叶子排列出基因序列，会发现什么？什么？人类同源基因？ 什么是人类同源基因？决定人体结构形态的基因叫人类同源基因， 而这些植株它们都有人体的形态，手臂连接着肩膀，大腿连接着臀部。 这绝对不可能， 可事实已经摆在眼前了。闪晃是一面棱镜，它可以折射任何东西，不仅是光波和无线电波，还能折射动物的 DNA、 植物的 DNA、 所有的 DNA。 所有的 DNA 是什么意思？它是说包括我们的 DNA 也会被折射。 乔西说着，身体渐渐冒出绿芽，他向前行走，身体在走的过程中不断向植物转化，终于立在空地上，变成了前一天他们看到的人形植物。深夜，前一晚的熊突然又冲进了屋子，熊的嘴里不可思议地发出了谢帕德呼救的声音。一片混乱之下，安雅已命丧熊口，惊讶阵痛之余，丽娜孤身一人前往灯塔，灯塔前堆积了许多人类白骨。进入灯塔内部，墙上满是白色的菌类样子的条状物，条状物的中央是一具坐在地上燃烧后的人类骨骼，骨骼的正前方放置着一台摄像机。丽娜走了过去，一段视频呈现在丽娜眼前。视频中，一个男人坐在那具骨骼所在的位置说着独白，而这个人正是丽娜的丈夫凯恩。 我以为我是人。我有我的生活，大家都叫我凯恩，可我现在不确定了，如果我不是凯恩，那我是谁？我是你吗？你是我吗？我身上的肉会动，就像液体一样，我的大脑脱离了身体，我受不了，我受不了了，受不了。见过白磷手榴弹爆炸的样子吗？特别特别亮，保护好眼睛。你要是能从这出去，就去找丽娜，我会的。 这时凯恩从身旁拿起了一枚手榴弹，磷弹爆炸，一个和凯恩长相完全相同的人走到镜头前，停止了视频的录制。灯塔深处有一个洞穴，丽娜进入洞穴查看，发现了外星复制体温特瑞斯。温特瑞斯突然全身闪光，变成了无数晃动的碎片，碎片在空气中聚集凝结，内部与外部不断流动转化，变为半空中高悬的球状体。球状体从丽娜伤口中吸取了一滴血液，血液中细胞迅速分裂，球状体变成了丽娜的复制体。丽娜走出洞穴，和复制体一番争斗后，利用复制体对动作的完全复制，将一枚磷弹在复制体手中引爆，逃出了灯塔。而引爆的磷弹顺势将整个灯塔点燃，于是光晕消失，屏障落下，闪晃不复存在，一切都灰飞烟灭。丽娜回到基地，被一位科学家带到一个被隔离的房间，科学家向丽娜询问着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。 所以那是外星人， 那能说出它存在的形式吗？ 不能。 是碳基物质还是？ 我不知道。 他想要什么？ 我觉得他什么也不想要。 可是他袭击了你。 他像我的镜像，是我袭击了他。我不确定他知不知道他打着我了。 他到这里是有原因的，他让我们的环境发生变异，他是在毁灭一切。 他不是在毁灭，而是在改变一切，他在创造新的东西。 创造什么？ 我也不知道。 几小时前，一支小队到达了灯塔，一切都烧成了灰。如果你当时遇到的东西是活着的，那他现在已经死了。 此时基地中的开恩其实是丽娜丈夫的复制体，因为灯塔的燃烧，她的身体和神智恢复了正常。丽娜走到开恩床前，和开恩相拥，开恩的眼里闪出了奇异的外星色彩，而丽娜因为在闪晃中被感染，眼中闪出了同样的色彩。外星生物不需要再借助灯塔的力量，他们已经完全复制了地球上的生物，即将开始对全人类的毁灭般的进化。而丽娜和凯恩就是这场入侵中的亚当和夏娃。 电影是梦想与现实的碰撞。 你已经有了洞察力，尼尔。 电影是光与影的交流。记忆中的过往，幻想中的未来。今晚我们说电影，精彩上映。 好的，欢迎回来，这里依然是今晚我们说电影，我是英超。今天黄金强档单元一起来分享的是美国科幻惊悚片《湮灭》。看过影片可能会有观众在思考，这部影片或者说这个故事想要表达什么。其实影片中很多细节都体现了导演的良苦用心。影片结局是外星生物最终成功入侵地球，他们用地球人难以理解的方式进行繁衍与同化。身穿生化服的科学家询问丽娜外星生物的形态，问她外星生物是碳基还是硅基生物，但事实上外星生物根本不存在固定形态，他们是不需依托任何物质形态的存在体，他们有意识，却将要复制人类的意识而生存，将两种意识融合。地球上的科学家无法解释不由物质构成的生命体，地球上的哲学家则无法理解意识与存在不存在任何关系的完全剥离。这是人类物质世界的湮灭，更是人类精神世界的湮灭。它警示着我们宇宙浩瀚而人类渺小，自大与无知将是人类文明湮灭的开始。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这部影片的插曲《无望的希望》。我是英超，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，代表制作人小强，编辑老白，录音师乐乐，感谢各位收听。稍后为您播出的是广播剧场，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每天晚上11到12点钟午夜拍案惊奇，由我为各位演播的经典推理小说《漫长的告别》。